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各位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耳边的音乐就是我们今天的持放 Chill Out 风格的音乐内容了，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放松生活的音乐世界。在音乐当中听到了雨声，听到了竹林声，听到了风声，也听到了音乐本身的创作者们他们的喃喃细语。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这样的音乐，但是我们总可以用音乐面对一下自己的生活。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下的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周末下午欢迎各位来听我们的。那么下 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第二首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Nicholas Patraca 带给我们的 Spiritual Song， 能够让我们听到音乐声中的那种精神。我们摆脱了雨季之后，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Chill out the beautiful road。 洋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ise M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Nicholas Petrarca 带给我们的 Spiral Song。 那么下面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于带一点味道的 Paul Van Dyk featuring Oliver and Flay 以及 Sue McLaren 带给我们的 Guardian。 Where's the smile I long to see back on your facePromise you'll never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第一个小时的 Chill Out 音乐持放单元正在为您带来。我们听到了很多淡淡的女生的声音，而刚刚这样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加守护一下自己的心。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种爱，而这样的一种爱可能是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分离，有一定的缺口。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Sally 带给我们的 Separation of Love。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您耳边的音乐就是那种 chill out 风格的持放的音乐内容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您热情的来到我们的听觉的空间里边，去享受这样的一种持放的沉醉之感。那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Infinity， 无穷无尽。而下面的时间，我们当享受过了无穷无尽之后，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人生状态，就是孤寂。王菲曾经唱过一首歌叫《百年孤寂》，但是音乐可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到底会有怎样的一种孤寂产生？用音乐给我们答案吧。自己一些沉淀，在沉淀当中，我们可以去用心去感受一下这世界的美好。无论我们正在做些什么，总会有心中的一些期待，而这些期许通常都会是在夜里边，我们就会在自己的心中有所发生。 而这样的一个时光，叫做月光下的时间，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Moonlight 这样的一种月光吧。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想查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曲列表、音乐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开启更多的听音世界。 Moonlight by Sash Hook。 边整一段声音来自于 724 带给我们的 Still Love， 选自 Beautiful World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妨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而下的时间我们还会有继续为您送出另外的一段 Chill Out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继续去享受一下你的周末风情。 Empty your mind， 清空一下你的头脑中的内存，来自于苏多阿雅，来一起关注节奏驾到稍后的节目内容。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音乐慢慢慢慢将会送出，不要走开，锁定 FM 974就对了，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标准的带有非常强烈的节奏感和碎拍的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个音乐类型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妨来马上来去开大下音量，让自己的耳朵好好的沉浸在这样的一种碎拍当中哈。其实提到了这个 Drum and Bass 呢，这样的一个称谓比较笼统，它呢应该说是用很多很多的乐器进行一种组合。不过呢Drum and Bass 嘛，顾名思义就是鼓和 Bass 这样的一种乐器，还是气容要害的。而 Drum and Bass 两个特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鼓和 Bass 了，其中又有一些个非常非常快速的碎拍的打击这鼓点为模式作为突出。那么它在这样的一种速度和模式方面呢，都不太会同于像之前的 House 音乐，而 House 基本上都会是 One, Two, Three, Four 咚咚咚咚的感觉，但是像 Drum and Bass 这样的碎拍一般都会像是咚咚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啊，就是一二三三四这样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有其他的形式了，我们还是先听下去，听听看来自于 Sam Sam Radio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 Drum and Bass 的2018的全新混音内容，一起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 Drum and Bass。 飞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Samsung Radio 带给我们的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混音内容了。其实呢，这样的混音非常的标准啊。作为 Drum and Bass 来讲呢，它大多数当中都会有一个节奏。如果它有很多节奏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是一种更加响亮的、更加快速的一种碎拍的结合，也会充当一种引领其他次要节奏的一种角色。那么其实呢，在 Drum and Bass 当中，你会听到很浓重的 Bassline 跟 House 音乐当中那种非常直接的贝斯很不一样啊，其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的影响。那感觉上呢，这个 bassline 是流动的，而不是仅仅靠节奏的这种断裂而形成的一种听感。那么如果说还听不太明白的话，我觉得还是用我们的音乐给自己一些答案，给自己更多诠释就好了。想要查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那耳边的音乐就是非常标准的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混音了，来自于 Samsung Radio 带给我们的内容。那其实呢，之前刚刚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说过了一些关于这样的一种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到底应该如何去理解。那其实呢，相较于它的早期的 jungle 音乐来讲，1995年之后呢，出现了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它结合的是更多的有应该是爵士音乐的风格，加上一些柔和的处理。但是呢，顾名思义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drum and bass 就是鼓加上低音的一种融合表现。那鼓呢，多种情况下基本上都会是合成器而构成的电子合成的鼓音，所以呢拍会非常非常的碎。那当然也有很多时候音乐家们愿意去取样于真实的鼓声，但是真实的鼓声就不能够保证它在这么快的情况之下能够依然稳定。那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听听看电子鼓和电子低音 bass 带给我们的一种融合质感，继续来听 drum and bass 风格的混音作品哦。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 a flow. Drum and Bass 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呢，我们用这样一段时间进行一种沉醉般的体验，能够让自己沉浸其中。当然如果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拍子太快的话，我觉得不妨呢，我们可以一会儿呢给自己稍微的冥想一段时间，也来听一下我的与这样的一个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的相关的介绍啊。其实呢，这个 Drum and Bass 呢，刚刚我们提到过了，主要呢还是着重于鼓声和低音的一种表现。那鼓呢有一部分采自于这个真实的鼓声，但更多的时候应该是电子的合成器而形成的鼓声，而贝斯的方面呢则是显得格外的巨大，有时候声音呢还会扩散开来。但是呢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也可以是清一色的使用鼓声，没有什么贝斯的声音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将大的鼓的声音效果用效果器压扁，然后成为一种非常非常低沉的贝斯的声音，就是用鼓变成了贝斯的声音，很奇怪对不对？而这样一类的低音相当有压迫感，有一点撞击的感觉，耳朵很容易能够听得出来哈。但有时候呢乐团更容易使用真实的低音大提琴负责低音的部分，比方说像英国的 Four Hero 乐团就是用低音大提琴做的 Drum and Bass 风格的 Bass 的内容。听过这些呢，相对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把 Drum and Bass 风格的音乐捋得比较清楚了一些，希望各位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节目当中的介绍还有相关音乐的聆听。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继续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drum and bass 音乐当中加入一些浅浅吟唱的女的声音，女性的声音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遐想空间，所以要在这里呢让我们静静的继续听下去就好了。非常非常感谢朋友能够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混音的内容啊， drum and bass 的音乐风格到这里来先告一段落，当然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啊，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曾经历的 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你容易而颤动，你也迷蒙，谁武汉散在晚风。无尽的伤痛，很爱回忆在心中。噩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仰望期盼，是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 荒。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